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记得上一集呢，我们就介绍袁绍昌的诗，他的诗集就跟这个肥字有关，肥是一个减不掉的词。今日呢，我们要介绍这位诗人，他一首诗都是跟肥有关。 是啊，虽然这个诗人都很瘦的，那我就知道，而且是更加年轻，比阿昌更加年轻，可能是我们介绍过最年轻的一位诗人关天林。在介绍他本诗集之前呢，我们先听下这首跟肥有关的诗。但是呢，原来他不单只是跟肥有关，就是跟一些很严重的东西有关。我们听听这首《青春减肥丸》。 青春减肥丸，关天林。不知道这情况持续了多久，令人暴饮暴食的事件总是不断发生。发育过度，长了一对牛角，黏黏的鳞片铺满全身，摇头也觉得沉重。医生却拼命点头，这就是最典型的节制力失调综合症。既然没有痛，就不需止痛药，多点游水，像鱼那样自由自在地游。你不应该对生你育你的水有任何畏惧。我知道，我明白义无反顾是什么意思。太阳在我们背上晒出炎症，又有什么办法呢？妄想灾难持续发生的事件总是不断发生，这个让人无法安静下来吸收营养的时代，对不对？物理治疗师问我对不对，啊，对极了。我只感到那对角是属于我的，在你手中，我的一切抵抗都已投降。那偽金属的光芒，经检测发现它的成分复杂而一样，蚂蚁、野草、果皮、铁丝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看过报告的人都说我的传统优良，只是永永远远不断发生的，只是青春勃发在青春不该的地方，在春暖花开的海边，应该扑向天空，扑向海浪，扑向坟墓，这些虚无的虚无。 青春减肥丸就是一位80后的诗人关天林。 是的，关天林其实是只得30岁而已，还在读博士生的。这首诗呢，是他本诗集呢《本体夜凉如水》这本诗集里面呢，可能唯一首呢是写到明同现实有关的诗。但我又觉得他处理现实的方法呢，跟他的前辈啊，跟香港其他人是很不一样。那为什么叫青春减肥丸呢？原来他有个注的，原来是出自呢《大公报》1989年6月5号登的一个广告，那可能就是买一个减肥丸的广告，但是出现在1989年6月5号呢，就很讽刺了。就好像说，咦，这些青春是被减了去的东西，或者是这些青春呢，在这一番剧烈的斗争之中呢，就最终呢就化为乌有这种感受。但是呢，在整首诗呢，如果你不看这个注解呢，你又不会觉得它是讲一个很具体的历史事件啦。但是起码我们可以看得出呢，它里面是反复在这比较一样，就是青春应该在什么地方，青春应该是怎样的。就好像它说，青春勃发在青春不该的地方。这句诗呢，是对应回整个青春减肥丸和整个历史事件的。正正因为呢青春被杀戮，所以呢青春反而勃发了，最后呢这个青春是扑向虚无，虚无的虚无。在里面呢，他突然转到他自己的青春，因为这位诗人其实六四的时候他可能得几岁啦，那他的青春只不过是很多年之后才来到的。他说，我写好了稿照住来读，他说不比坦克快也不比运泥车慢。 咁呢度令我聯想起呢，就係、是、有一句名言嘅，就係講詩嘅，就話詩抵擋不了一部坦克。呢個係希尼講嘅，係愛爾蘭嘅詩人希尼講嘅。咁呢度入面呢，其實係一個詩人呢，佢由歷史入面轉入佢自身嘅反思。咁其實呢入面好複雜嘅一樣嘢，就係佢諗緊青春到底係點樣，或者係點樣燃燒先係對得住你嘅青春呢？是不是比如说减肥丸，其实这里面呢，我觉得是他很代表到，即是所谓80后的写作者呢，对历史的反思态度呢，比我们更加冷峻，更加复杂。 啊、不过这首诗呢，如果他不是有个注释呢，青春减肥丸、啊、有个注释的话、其实都挺难猜透的。真的 是啊，你可能是会理解为跟袁绍昌那首上一期我们介绍那首有关的，就是其实他自己面临着这种哇肚腩慢慢大的那种境况、他后面呢有一句都是很像的，他说只有以稳定和抽象的速度后退的发线。啊、这样的东西真的男人最大的擔憂啦，其實阿昌和關天林兩首詩所寫的嘢都發生在我身上啦，所以我依家去睇翻呢首詩咧，我就反而好坦然，可以就超越呢個中年危機去思考，即係詩本身嘅嘢啦。 系咁啊！呢首就系《青春减肥丸》啊。咁另外啦，除咗《青春减肥丸》之外咧，仲有一首系《链》。 嗱，佢啲诗一首比一首怪吓。咁其实呢首诗咧都好能够代表佢嘅诗嘅，就系佢嘅诗咧入边有好多好吊诡嘅嘢，好多好不可言喻嘅，但系咧又暗藏住一啲关系对比嘅嘢。我哋听听呢首《链》啦。 链，关天林。我吃了，鸟吃玻璃，这就是孤独的食物链。西南风带着海上的尘土，影子在无人公园重组他的基因树下，一个大肚子男人。他的梦是一大堆浮荡的内脏，他捧着自己向夏天扩张。谁人的生命是一道长长的楼梯，是野草尖的瞳孔，是景泰蓝的水渍向内收缩。时间的光芒总会收缩抹布掩黑，又炸出剩余的光，这就是孤独。当我停在干与未干之间，记忆与记不起之际，距离相当，而且拒绝接受急症室里各种形式的慰藉，直到我在每人出生时获发一本的说明书里，找到了隐藏的页码，一页一页的从叙述者到读者，从读者到死者，从死者说到一只四时暗哑的鸟在乘凉。 链咁就系关天林嘅作品，系咪讲食物链嘅咧？其实 系啊，其实同食物链，佢我谂佢嘅想象系从食物链而嚟啦。但系咧，佢从一开始就推导咗食物链。点解咧？佢话佢食鸟，鸟食玻璃，但系人系唔会食鸟噶嘛，鸟亦都唔会食玻璃噶嘛。如果人食鸟，鸟又食玻璃，咪成个链咪乱晒咯。 系 咁条食物链咪断咗咯。所以话系孤独嘅食物链啊。直到后面咧，继续喺度反驳紧呢样嘢，比如话呢、这个影子喺无人公园重组，无人又点会有影子呢？跟住呢个大肚子嘅男人呢，又令人谂起大肚子又好似一个怀孕紧嘅人，但系佢有一个男人，佢个梦系佢嘅一堆内脏啊。咁呢度又系一个好大嘅反差嚟嘅，梦我哋系觉得系精神上嘅嘢，而系好美好嘅，啊，点知佢用最形而下嘅嘢， 啊啲内脏 嚟比喻个梦。咁其实成首诗呢都好似佢好多写法呢，佢有啲似呢以前有一个五四时期有个诗人叫卞之琳，佢系关天林嗰个卞之琳，咁入面系用好多呢矛盾式嘅修辞或者想象，但系呢全部又有关联喺入面，佢写链其实佢系为咗打破呢条链，咁佢打破呢条链系为咗呢重建返呢佢认为呢佢嘅人生。就佢嘅人生喺入面咧，喺最后佢写到，佢认为咧每个人出世咧都会有一份说明书，就好似一个产品咁样。但系佢嗰份说明书咧系佢自己嚟解释嘅。佢话佢喺呢个说明书入边揾到隐藏嘅页码， 這個隱藏的頁碼呢是令他獲得人生另外一些意義的。可能每個人本說明書都是差不多的，但有些人這樣看，有些人這樣看，他找到的頁碼呢是跟正常的頁碼是不同的，於是他才可以說打亂前面那個鏈條。同埋呢，佢最后亦都係话啊，佢既係一个叙述者，又係一个读者，咁佢又係一个死者，因为隐藏喺佢本人生说明书入面嘛。但係呢，佢又係一隻咁样嘅鸟，喺度乘凉嘅鸟，咁又返返去开头度啦。咁其实呢，呢条链呢原来係咁样成立嘅。呢隻鸟其实係佢自己喺呢下嘅结尾入面暗示到。 系，不过其实成首诗都好多反差，譬如佢讲到话急症室，但系急症室你又要话要接受各种嘅慰藉，根本你喺急症室你唔会得到慰藉噶嘛。 系啊，同埋咧，佢嘅记忆同埋记唔起嘅嘢咧系相当嘅，由干同埋未干之间，即系全部系一种矛盾入边，咁但系好抽象嘅。佢嘅詩非常抽象，你可以講呢首詩，哦，你話佢係一個比如話係一個美國詩人寫嘅又得，你話佢係一個北京詩人寫又得，入面呢，你唔一定會睇到香港嘅存在嘅。我都喺佢身上啦，同埋呢，我其實同時接觸同佢一班嘅朋友寫詩嘅年輕朋友啦，香港最年輕嗰班寫詩朋友，我都會發現到呢一樣嘢，即係佢哋嘅詩歌呢喺度建立緊一個自成一體嘅體系。咁未必係需要同他人嘅詩歌發生關係嘅。咁好似呢首詩咁樣，同埋我哋接住嚟講嗰首叫《仙人掌》呢首，亦都係咁樣嘅詩嚟嘅。 仙人掌，關天林。仙人掌也不過是空想，卻憑空生出這許多次來，依身於你的家門，又不曾讓你的生活疼痛。你看著他一天比一天高大，连小鸟都知道它危险。你看着它开花，赤红一朵两朵，竭力绽放，就像一生只有一次。夕阳照着它时，你觉得它似乎才是最美丽的伤口。有时月光在伤口上洒盐，你便用望远镜看星。你试过将它的刺逐根逐根拔下来，就像在眼睛里捡走粗糙的沙粒。你的手指凭空多了一些星星，让你第一次发现星星也会流出不是血不是泪的物质。剩下的刺没有拔，你却带一束白花去送别回来，发现一切柔软如发。从此你不喝水不生长，你停留在人的高度，在梦里淡你的肉，绝你的汁，你轻轻的苦笑，像求味道寡淡的原谅。但一阵强风摇摇摆摆，你又必须保持可喜的平衡，不能让人痛苦，也不能让自己痛苦。 啱啱听过就是仙人掌关天林的作品。 其实仙人掌就比前面那首好读得多。你仔细睇咧，佢其实佢所有嘅联想咧，都系围绕住仙人掌嘅。咁佢一开始咧，佢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质疑。佢话仙人掌不过系空想，点解咧？你凭乜嘢话佢系仙人嘅？我就觉得佢嘅思路就系好怪嘅。一开始佢唔同一般人去谂嘢。我哋写仙人掌嘅时候，已经系忘记咗仙人呢两个字， 系啊， 就变咗一个人名， 系啦， 系就变咗一个人名。就是你唔会諗到咦呢样嘢点会系仙㗎，佢有咁多刺，佢应该系恶魔掌。如果系好似后面所讲话，佢会令你嘅生活痛，又会知道佢危险。但系呢个刺呢就好似佢嘅名咁样，佢认为系凭空咁样生出嚟嘅。咁其实呢度呢成首诗我哋读落嚟呢，你会发现刺嘅意象不断咁样出现，不断咁样呢系围住一个你。其实呢个你可能就是作者本身，亦都可能是一个他空想的倾诉对象。但是呢入面呢，我觉得他暗示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人生中或者我们生活中呢有一些隐忧，就好像这个仙人掌的刺这样。他可能呢永远不会碰到你，但他当你碰到的时候呢，你就算掹了他，就好像他说你试过将他的刺逐根掹下来，就好像在眼睛里执到些沙这样。 但你掹完之后呢，你的手指就多了啲星星， 嗯， 即是伤口啦，系啦。咁佢会将佢联想到星星，跟住呢佢又话啲星星系唔会流血，又唔会流泪，会咩呢？咁其实系呢样又系真系科学噶，俾仙人掌吉到呢好容易化脓嘅。 嗯， 吓呢种伤口，佢话系一种可能系最美丽嘅伤口，但系咧佢又会俾月光喺伤口上边撒盐，其实系一种可能系仙人掌呢度暗示嘅一种咧，系你心甘命底会接受嘅伤害。 嗯， 啊，佢发生喺你生活中，但系你又不得不去面对佢。 吓，哇！呢首诗比较深喎，如果我就咁睇咧，我唔知点解我会感觉上系情诗咯。 我都系啊，我第一感觉就系、是，即系呢个你可能佢自己安慰紧自己，亦都可能系到同一个佢可能会有啲感情纠纷嘅人之间嗰种即系辩驳啊。咁佢嘅诗咧，好多时候令我谂起一句诗咧，就话诗歌咧系自己同自己辩论。啊、有句名言是这样讲的、嗯、我不记得是边个诗人讲的，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跟其他人辩论嘛，但是当你跟自己辩论的时候，你就在写着诗。 嗯，但都属于我自己觉得比较深的作品了。 好深啊，那呢我为了找一首他没那么深的诗呢的，那呢我就上了他 Facebook 就找啦，找他最近写的诗，诶，发现他有一首呢，我怀疑他都是有些打油诗味道这样写的，一首叫变态诗人啊，可能有些读者看了他前面那些诗话，哇，你这么变态的写的诗这么难明的，那于是他自嘲式这样去写回一首关于自己是一个变态诗人的诗，我们听一听。 变态诗人关天林，诗人多少都是有点变态，或变变态态，或太太变变态态的，够了，手指头又不会因此增多，恋物癖不能变回细佬哥，这是被抚摸的事物，被抛弃的事物，最新近的虚荣，不需打扮，很快被一个困困惑惑的，或惑惑困困惑惑的大叔跟出跟入，好像影子能油润影子，耳语能研磨耳语，在一定范围内跟出跟入，但永不行动，唯一的行动是在最无辜的时候，最庸碌的时候，与你擦身而过。 变态诗人啊，咁啊，作品啊就来自阿关天林嘅，咁但系廖伟棠系咪即系通常诗人都俾人感觉系怪噶啦？系咪真系要去到变态呢个地步？ 其实咧，我觉得变态呢个词咧，我哋照翻仙人掌嘅逻辑去还原佢啊。变态其实系一个植物学嘅词嚟嘅，变态 系 指植物咧喺佢生长过程之中咧嘅一种变形啊，一种蜕变啊。咁诗人咧，往往系喺现实生活中发生蜕变，即系唔单止系佢个人嘅蜕变啦，佢嘅文字亦都系我哋惯用嘅言辞嘅蜕变。 系，哇，呢个解释好喎、啊。 咁可能我都系自嘲啦吓。咁佢入边咧，佢有一啲几语言游戏嘅。佢话变态又系变变态态，又太太变变态态，就好似后边佢话困困惑惑。或或困困或或大叔，其实诗人同大叔一联想起嚟咧，就会令我哋啲少女好惊啦。所谓怪叔叔啊嘛，怪叔叔往往系诗人嚟嘅，但系佢入边咧都有佢严肃嘅一部分嘅。呢度入边，佢话影子可以油润影子，耳语能研磨耳语啊。呢度咧，其实我觉得系关天林对自己嘅诗嘅一个辩护嚟嘅，因为咧佢嘅诗，我哋头先睇落嚟，一路睇落嚟咧。就同佢诗集嘅名字一样啊，系夜凉如水嘅。 嗯， 咁系佢嘅诗系冇一种好激动嘅情绪入边啦，亦都冇话嗰种我哋之前讲好多诗嗰种抗争嘅成分啊，嗯、或者系一种系好激情嘅成分喺入边嘅。但系就好似一个影子慢慢咁样去润湿另一个影子，其实如果我哋画水彩画咧，就会有感觉啦。两个透明嘅颜色叠起上嚟嗰种油润感。嗯嗯，耳语能研磨耳语咧，咁就证明咗诗唔一定系要大声疾呼嘅，吓诗唔一定咧要系雄辩嘅，咁可能就系咁样啊。我同你一种单对单嘅交流， 一種在其他人眼中是變態的，但對於我們兩個來說呢是很正常的，可以跟出跟入的。但是最後呢他亦都是我覺得是都是反駁的一件事，就是可能有人質疑過他為什麼你的詩裡面沒有一種直接的社會介入啊，因為現在這麼興、啊、或者大家都那我另外想起董啟章前一排寫的那篇文啦，必要的沉默。咁、其實佢呢度都講緊，哦，行動唔係話我唔行動嘅，咁我嘅唔行動其實就係我嘅行動。佢話我喺最無辜嘅時候、最庸碌嘅時候與你擦身而過。咁呢個我覺得有啲反諷咧，呢、這個一代宗師入邊咧，嗰句話我喺最正確嘅時候遇見咗正確嘅人啊，嗰種。但係其實世間嘅一切咧，唔係久別重逢，而係別離。是重逢之后再久别，我觉得这首诗有些符合我对一代宗师入面那种情感那种理解。 是，那么廖伟棠你自己都作为诗人，你看看关天林的诗你都觉得深的话，如果我们一般读者看的时候会不会真的好像沟通不到呢？如果是这样 说。我觉得作为他的第一本诗集呢，我是我很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呢往往需要呢破坏多的建设。佢可能要破壞好多嘢，咁呢個破壞呢唔係個個都收得到成效嘅。咁、我諗返我自己第一本詩集都係唔理人哋唔理讀者睇唔睇得明呀、咁樣嘅。我就向我自己負責。我覺得呢種真係真正嘅呢種青年嘅鋭氣囉。我希望讀者呢就會以一種好開放嘅態度嚟俾佢嚟破壞。然後呢我哋再嚟執下，咦睇佢破壞完原嚟、有啲地方係即係有一啲新嘅景象出到嚟喎，咁樣。 係，同埋可能呢再睇另一本，即係第二本詩集嘅時候呢，可能對了解第一本詩集嘅入面嘅詩呢係更加有幫助。 係呀、我好期待呢位年青嘅詩人啦，同埋其實佢仲有一班朋友呢，我將來都會陸續介紹佢啲詩。即係我覺得佢哋係香港呢十幾廿年可以講係一波好凶猛嘅新浪潮。 凶猛的诗人是吧，不是变态的诗人。好了，今天介绍了关天林的四首诗，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